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85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六日回落至4000宗以下，但系较上一个星期日多超过850宗。另外，单日再多23人死亡，至今有超过696000人染疫，6333人死亡。另外，南韩的现有重症患者回落至579人，是近两个月以来首次下跌至600人以下。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将私人聚会人数限制由4人稍微放宽至6人，但是同时继续要求餐厅、咖啡厅等场所在晚上9点之后停业，为期三个星期至下个月6号。当局又决定将疫苗通行证计划扩大至百货公司、博物馆、图书馆等的设施。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清凉同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28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47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4跌4蚊，阿里巴巴129跌3毫，银河娱乐45.25毫半升3.2，恒腾网络2.39升2毫4，友邦保险83.9跌6毫，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0.8升2.4毫8，美团217.4跌3.2，恒生中国企业86.2跌3毫8，盈富基金24.42毫二跌六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641，瑞士法郎8.505，澳元5.606，加元6.206，新西兰元5.288，欧元8.881。每百日元对港元6.8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2点，升217点。港金报168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99美元，卖出181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在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慢线，现在龙尾排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去新墟方向的一段屯起路仍然封闭，就是屯起路去返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一段。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屯起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嘅车不能够转出去屯起路。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改道行驶。咁另外黄竹坑道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呢仍然封闭。咁而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右转去南朗山道，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月七行道南一段车多，龙尾角士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

你真系结啊！你 出个啦，一门三记。 系啊，出个 结啊！你结啦，结啦，结 一石二你喎，出个。 喂，两位，嗱，我哋而家开始一个音乐游戏吓。 嗯。 咁我哋一路倾偈啦。 系啦，徐芬。 睇下边个 搭住啲声系嘛， 搭住唱歌， 你又 好啊，一定会啦。 咁啊 ，Sarah， 你逼佢去到悬崖啊，好唔好？ 呢个礼拜你做咗咩啊 ，Sarah？ 做咗好多嘢， 例如咧， 例如开始大扫除啦，开始执屋企啦，同埋开始抌紧啲衫啦。 你令我谂起嗰日咧，无端端咧门口有啲人乒乒乓乓，点解我闸牙有声？我就问我仔边个出边啊？原来我老婆咧抹铁闸。 吓！哇！仲有啲咁嘅事发生？ 抹咗半个钟， 咁点解要 抹咁 耐？ 咁你谂下，我铁闸几耐冇抹咧？半个钟。啊，马老爷，你呢个礼拜做咩啊？ 都系执屋啊，咁咯。 哦， 礼拜中准备剪头， 佢而家惊， 我点会惊啊？傻嘅，有咩未错过啊？ 你剪咗头发咩？ 我准备剪头发。 哦，你个头唔使剪啦。 准备剪头发使咩？讲咗我哋就话俾你听，啱啱 做 咗乜？做咗乜嘢？ 证明佢冇嘢做。 做突嘅嘢啊，明唔明啊？ 依啲 我知啊， 吓，你做咗咩？ 执屋咯，帮我妈妈执屋。 咁咪系咯？你个答案应该系执屋啊嘛，唔系话我剪头发啊嘛。 我准备剪头发。 就成日都系咁啦，问非所答咯。 你继续闹啊！ 我 叫 俾啲花生我食下。 系啊，咪就系佢咯。 O、okay, K， 好啦吓。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二。佢死惊踩 到，惊踩 踩到阿加斯堡，阿加斯堡。 系啊，加斯堡一零九嘅一打。 加斯堡依家叫加斯堡啊。 系啊， 咁啱啦吓。 系啊。 咁你又做过咩啊？ 我就听呢只歌咯。有家私宝，仲有草蜢嘅呢一个中文版本吓，叫做《Dry in Rainy Days》啊。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一，风骚快活人。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今日多云咧，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日清凉有雨，展望明日天气清凉，同埋有两层雨，随后数天咧都系天气好转。不过早上咧都系今日冷衫仔。Chopin, love me now and again. 小强犀利啦吓，即系临对开麦，即系人哋开始唱嘅时候先整一句过嚟，佢哋都几。佢都幾 讀啊嘛，係咪？係啊！ 你同我哋，你同我講嘢就唔讀，我問你就讀。呢個咩世界？ 呢個世界咪就係話，其實係最緊要係自己嘅感覺咯，係咪？我覺得你好讀，你都覺得我好讀嘅啫，冇問題啊！ 冇錯，讀對讀啫嘛，係咪先嚇？喂，嗱，今日嗰日咧，我揾到一篇文章咧，我本嚟咧想喺呢個你又知唔知嘅，後屘諗一諗啊，其實都可以攞嚟做討論下啦。因為咧，其實咧香港嘅家居咧，雖然比以前咧即係舊香港，我覺得啊，我講。叫干净咗一般， 嗯嗯， 一般叫干净咗。 旧香港都系， 系因为以前我细个时咧，我屋企啊，即系 exactly 喺我屋企咧，真系有老鼠。 我都屋企啲人， 同埋嗰啲唔细只噶，即系真系手板 咁 大，同埋佢系唔惊人嘅，爬嚟爬去嘅，都几得人 惊老鼠。 我知啊，你发生过一件老，我和老鼠相互遇啊嘛。当我遇上老鼠啊嘛，有一次，你记唔记得佢个故仔？佢讲 唔知啊， 系啊， 屋企有老鼠， 你有空再 讲。哇，你个头冇嘢啊嘛？你做咩身心坏咁样嘅？你冇咬佢啦，你已经难睇噶啦个样，你点头话咁样抄起晒？ 一听老鼠佢就抄起噶啦， 嗯，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好啊，老鼠，哇，啲头话真系起晒，咁咪好咯。 咁我又够啦， 系啦， 又危咁玩 啦， 要呢个文化嚟嘅，哦，即系当佢嗰啲头发唔抄起，一嗌就抄起啦， 系啊，得咯，捞起啊你，捞起捞起。 不过我就唔好讲老鼠住啦，讲呢个曱甴啊，咁啊曱甴同样地咧，直至今时今日，我相信多多数数家居都仲有。 你讲开嘅，我觉得以前细个咧，你屋企嘅话一定会有好多嘢嘅，就系老鼠啦，有小强啦，同埋有蚁。 蚁都 好多， 仲有你冇上一样嘢，壁虎有冇？ 壁虎我觉得冇乜嘢嘅，跳墙啫。但系问题系你系好烦嘅，你唔觉得嗰阵时候以前嘅厨房系好多蚁嘅咩？ 点解一定有蚁？ 而家都系啊，我而家屋企都好多蚁， 以前都好 多 噶。跟住佢哋系要唔知去嗰啲特别 嘅 地方嗰度，大只蚁，同埋特别嘅地方咧就去买一啲嗰啲即系导蚁嘅药， 系 啊，嗰一啲咧就有少少轻微嘅毒。药嘅，咁就系一食完之后嘅话咧，跟住咧佢就开始成斗杀死。 你有冇俾蚁咬过啊？ 我冇俾蚁咬啊，咁啊比较少。 系咩？蚁咬好痛噶，系啊， 蚁咬咁样都唔系好痛噶，系 啊，嗰啲咧即系树林 嗰啲咧，嗰啲咩火蚁， 好痛嘅，系啦，冇试过咧， 冇试过。 嗱，咁啊讲你曱甴咧，咁而家一般嚟讲咧吓，我相信家居里边唔多嘅，就算有都可能好细只嗰啲咁啦。但系篇文章佢就话啦，喂，小强亦都系曱甴啦吓，有几样嘢系最惊嘅。 佢啊！ 你最惊咩啊？ 你最惊乜嘢啊？小强， 我最惊你哋。 哎呀，太好啦！我就一支杀虫水。 以后如果边个 我系曱甴屋，我系曱甴屋， 就摆你两个 入嚟啊！唔好入嚟啊！话你听啊，黐住你走唔甩噶。 嗱，呢文章话曱甴怕嘅八样嘢，唔包括人嘅嘢啊，譬如唔包括曱甴屋啊、杀虫水，唔包括呢啲。佢话第一，曱甴怕光。 系啊，一开灯就走噶啦。 一开灯就走噶啦。其实咧，嗰个系一个联想嚟噶，开灯。佢知道你人会嚟啦嘛，就会杀佢啦嘛，咁佢就走啫。 其实佢唔知嘅系咪？ 我觉得系咯， 系 啦。咁但 系 佢就 猛嘅，其实 唔知啊。佢就总之咧，一到日头咧，佢通常都唔会出嚟嘅，或者夜晚咧开灯，佢伏一声又走翻入去噶啦。 系咪啊？ 系咪啊？小强 都系。 你唔好怕光噶， 我怕 你见光死啊！ 光死啊！我唔可以走光。 咁你搵嘢系啦，咁你搵嘢笠住个头啦，等我哋舒服啲啊！ 搵个马桶笠住个头。 都好喎，新年送個馬桶俾佢， 仲有水飲添，隨時有水飲。 係啊，仲可以執俾佢拉水， 洗埋頭， 洗頭。 係啊，抹大個口啊，飲水。 第二咧就係曱甴怕凍，佢話咧曱甴零下四度嘅時候咧，因為體內嘅毒素咧唔能夠排出就會死。不過香港點會有零下四度啊？ 嚇，乜原來你好毒嘅咩？真係有毒素㗎喺裡面。 係啊， 有 㗎，小強裡 面有 毒素， 有邊個啊？ 有㗎，唔知啊，聽講話你千祈唔好大力。抌嗰啲抌死嗰啲曱甴啦， 咁啊要抌佢啦， 唔系啊你大力咧佢啲 嘢出嚟，佢 晒出嚟， 即系意思即系啲污糟嘢会散到周围， 唔得噶，你一定系要散到佢嗰啲里面啲白色嗰啲嘢，逼晒出嚟佢先死噶。 阿强哥，当你要踩佢嘅时候，你仲点？即系你点样留力？ 你点就住佢啫？ 你点留力？ 唔好意思啊，我惊你痛啊！嗱嗱嗱， 轻轻咯，即系啊， 唔得，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嘅就 系 因为拍唔中佢，即系拍到佢一半嘅话，你知唔知佢咧？佢仲可以躝走噶。 我放过一马， 因为太核突， 系啊， 唔想再放 佢啊，因为我觉得佢真系好惨啊，佢、啊、已经贬咗三分二噶啦，因为佢系一只德军曱甴啊，真系噶，但系因为里面啲嘢未逼出嚟，所以佢 即系 洪 金 宝 变咗新马仔， 对啊，佢依家今日拉啦，我见到佢太可怜啦、我放佢一条生路， okay, 下次见到你咧就冇冇彩啦，佢有冇出现啊？后来 我冇啊， 已经 去啦，已经佢搬咗家啦， 佢又怕冻，但系佢又怕热，如果室内温度高咧，你发现啲曱甴中意喜欢匿喺一啲比较 清 凉嘅 地方 吓，因为佢系怕高温嘅、嗯。 你冇理由唔知噶。 系、啊，我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另外咧，佢好得意，佢怕干净，即系如果你屋企咧经常咧用啲， 我呢个肯 抹到干干净净啊， 漂白一比九啊九啊， 系 啊 系啊，即系用嗰啲咧咁 样。 嗯，除咗呢个漂白水或者一啲清热剂嘅味咧，佢都怕洋葱味嘅。佢咁讲，佢话洋葱独特嘅气味咧，可以帮助驱赶曱甴，不过系唔会灭掉佢噶，即系佢唔会死嘅。佢只系唔中意嗰种味啫，即系我哋只系唔中意嗰个人。嗯、但我都会同佢做节目。 哎呀，太好啦！咁、我以后摆好多洋葱出嚟啊，摆喺我自己 十 点先，边 个 开始？ 即系整个起个保护网。 系啦，用洋葱穿一条链。 洋链 可唔可以帮我整个 洋葱链？ 洋葱咖啡啊， 好啊， 都好噃、 啊，好似鬼一样啊，好似啲吸血鬼咁样，好惊洋葱。 吸血鬼唔系惊洋葱， 我用蒜头。 大蒜， 大蒜，大蒜。 如果你有睇电影，又如果你觉得呢样嘢系真嘅话，下一个咧，曱甴系惊肥皂水咁样。番碱水系咩？你听过？ 系啊，听过。佢哋就话用一啲比较系冇咁化学嘅嘢嚟去驱赶佢哋咧，你可以间唔中咧就整呢啲咁样嘅肥皂水去倒落去啲坑渠嗰啲位度，咁佢哋就唔会喺嗰度停留噶啦。 嗯，据说咧佢嘅腹部嘅油脂啊，即系曱甴腹部油脂一碰到番碱水咧就会溶解，所以咧佢哋咧掂到番碱水咧十秒到咧就唔喐噶啦。 你可以试下用嗰啲番碱水嚟浸下你个肚啊。 系啊，即刻用 嗰啲油脂系 用 到佢啊嘛。 我日日用番碱水嚟搓佢啊，越搓越开心啊！ 你搓边度 啊？ 我自己搓， 自己搓系嘛 ？OK， 果然系越搓越开心，简称搓心。 因为今日坦白讲，我真系觉得佢个肚有大翻啊！你觉唔觉得？ 佢今朝一早就 成日望个肚啦， 唔系冇办法啦。你见到佢成日都整嗰啲 track suit 咧，今日咧成只嗰啲工蚁咁样着。 其实你唔系大啲咧啲衫，点解成日都咁窄？我成日觉得你条拉链会病咁样弹出嚟。 系因为佢个肚啊， 系咩？ 系特别嗰个位咧遮唔。到啊！上次你有冇见到佢上个礼拜佢着咗有一件老虎衫啊？个老虎明明嘅啫，唔系你冇留意到啦。嗰、个老虎系暗 pattern 嘅、 哦， 但我见到个老虎明明擘大个口，因为佢个肚太大咯。 本来唔系擘大口 嘅，你唔好着呢啲 pattern 嘅嘢啦，好惨！你今日嗰条系咪蕉嚟噶？ 我睇唔到， 我唔知佢系乜嚟嘅。 花嚟嘅， 花嚟，其实系花冧嚟嘅啫。 而家开咗， 未开变咗开咗， 系开到肚尾啦， 系烂花朵变咗吓。再有一樣嘢咧，就係佢驚唔驚花露水咧？其實咧就唔驚嘅，即係香水啊。因為有啲人慣咗用香水或者花露水噴佢啦。其實因為花露水裏邊有酒精，佢只係飲醉咗啫。咁樣好啦。早晨，早晨，十點廿七分，十八度幾温。我哋今日有哇犀利，馬老師嘅揸癲科 有 稍後出現。好嘅， 係。 Time 年嘅农历年有少少唔同啦，又系冇呢个花市，咁希望大家如果想买莲花嗰啲咧，多啲支持翻啲花农啦，因为咧一年嘅辛勤工作咧，嚟到呢个时候咧，如果冇得行花市咧，始终咧真系嗰啲货唔知点散。 系啊，所以帮下手啊， 帮下手， 系啊， 需要买嘅就去，系啊，促进下经济，咁啊买啲自己想要嘅，你会唔会啊？ 我会买兰花，我最中意兰花，因为摆到起码一个月。 哦， 系啊， 即 系 睇佢襟摆，咁我介绍你买胶花啦，胶花可以一路摆嚟，出年都得，后年仲得。 呢位施主，放低你嘅， 唔系你话要襟啊嘛，你襟嘅话咪真系十胶花咯，我哋有乜嘢有咩问题啊？ 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上五类共六十款预先包装同散装肉丸，六成牛丸或者牛筋丸样本检出猪基因，另外有七成半肉丸样本属于高钠食物。當中以魚蛋類樣本檢出的平均鈉含量最高，芥子選牛丸豬基因比例最高，達到 57%。 北角拳記雲吞麵出售的牛丸牛基因只有 13%， 87% 是雞的基因。消委會又在潮州仔潮汕牛丸食品专卖店的手打牛肉丸，以及食潮啲冇面粉特浓牛筋丸的样本之中，发现并冇标示含有猪或者鸡的成分。甲基控含量最高的是德昌鱼蛋粉的一款鱼蛋样本，消委会转介食安中心跟进之后，中心表示样本不符合有关法例要求。消委会引述食潮D的代理商话，已经更换生产商。德昌鱼蛋粉就回应话，由于使用海鱼制作鱼蛋，有重金属成分是无可避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虽然近日新冠肺炎确诊数字每日降至单位数，但社区仍然有潜在的传播链，当局要继续做好追踪工作。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继续呼吁市民接种疫苗和配合强检公告，务求找出传播链，令到病毒不会扩散。他亦都期望做到减少人流、聚集等，咁样先至有条件让市民喺过年之后有多啲正常生活。政府决定取消年宵花市，外界预料旺角花墟人流会增加。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话，食环署同警方都会加强巡查，呼吁市民唔好聚集，同店铺唔好阻塞通道。他又說明白市民需要辦年貨，希望他們可以縮減購物時間，有助減低擠塞的情況。對於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提到，根據外國研究，食肆在桌面裝置的膠板可能反而阻礙空氣流動。陳肇始說，食環署核下處理空氣流通的小組會討論未來的做法。內地去年經濟增長保八，國家統計局公布，內地去年國內生產總值 GDP 按年增長 8.1%， 增速快過前年的 2.2%， 兩年平均增長 5.1%， 單計第四季內地經濟按年增長 4%， 比第三季放緩 0.9%，是去年以来最低增速的一个季度。国家统计局表示，内地去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主要指标实现预期目标。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应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清凉，同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92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9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8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2，跌8.2；银河娱乐45.15，升3.1。阿里巴巴128.1，跌1.2；盈富基金24.34，跌1.4；美团215.2，跌5.4；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元，升2.68；友邦保险83.45，跌1.05；恒腾网络2.3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74，跌8.4；汇丰控股54.7，升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6，日元114.4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5，人民幣6.356，英磅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日經平均指數報28318点，升194点，港金報168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96美元，卖出181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1分钟左右，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城隧嘅沙田出口。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大围新村。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咗。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无奈，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城隧嘅沙田出口。青沙公路嗰边嘅车龙咧就排到大围新村。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较早前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系取消咗啦。咁喺屯门嘅屯喜路，因为爆水管，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汇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噶，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车，而家系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嘅车咧，亦都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就系封咗咧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汇街嘅一段噶，就系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在黄竹坑道咧都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快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和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入返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阳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咧节目啊！咁啊，头先嗰两矮啊、小强啊嗰啲咧，咁有个听众留言咧，佢话咧阿小玲，佢话啊你好啊，如果喺田里边啊，佢讲田啊，如果唔小心踢到红火蚁嘅蚁兜咧，真系唔讲得少啊！ 哇，嗰啲咪就系会咬人嗰啲咯，好痛噶， 系啊，净肿噶，好似即系直情好似蜜蜂嗰啲咁样。 冇错，但 系 佢哋屋企嗰啲应该冇事嘅。 嗯，除咗蚁之外咧，你喺野外啊，即系承接翻佢话题就系蜜蜂斗，你都千祈近都唔好近，因为嗰啲如果一唔觉意，佢以为你攻击佢嘅斗咧，追住你嚟咬噶。 但其实都好惨噶，佢都要付出代价噶。 系、啊， 佢跟完你之后，佢系拜拜噶啦，惨咯、 啊。所以最好就 系 啦、啊，尤其是喺荒野里边咧，好多嘢尽量嗱。我唔知阿 Sarah 你住喺一啲叫近郊嘅地方咧、有冇听过类似嘅讲法，就系、是、草堆啊，尤其是高啲草咧，尽量唔好踩埋佢。 因为有蛇啊嘛。 系啦、啊，又或者咧，即系有一个最古老嘅方法，支棍。即系 撩 少少，隔远少少撩下先。即系嗱，我嚟噶啦，即系叫佢走咗先，好系咪啊？类似啲咁。 其实我都已经唔系好惊噶啦。 你唔惊啊？ 我唔会惊噶，因为佢哋会惊过你噶。所以其实你如果一路行嘅时候咧，你如果你听到有啲乜嘢声，喺嗰啲草丛嗰度咧，你就 太蛇啦。 等一阵先咯。 蛇嚟。 等一阵先，即系等佢望一望，可能有时未必系蛇，可能系石龙子。 咩石龙？ 石龙子好似一只蜥蜴咁样 嘅，大 只啲嘅。系啦，如果我哋住喺嗰啲咁嘅荒郊野岭咧，通常都会见到嘅。 你行山有冇见过？ 有 石龙子、 蛇有见过啦，石龙子有见过啦，有好多啲即系爬虫类嘅嘢都会噶。所以其实我就唔系太喜欢。我以前系好中意嘅，就一路听住音乐一路咁样行嘅。但系似乎我试过有一次嘅就见到喺我前面嗰度咧，就有一只一条蛇咁样经过之后嘅话咧，我就觉得我系需要知道嘅就系、是、身边有啲咩 环境声， 个环境声嘅话会比较冇咁危险，因为若果话嗰条蛇真系毒蛇嘅话，我一踩落去嘅话咧，就真系不得了啦。 系 得我自己一个人啫嘛。 哦，咁啊， 嗰次之后我就戒咗呢一个习惯。 马老师冇呢方面嘅问题啦， 我冇啊。 你好似 自己就系一条蛇， 系大难蛇， 大难蛇系啦，冇错， 大大条嘅大难蛇。 嗯， 讲乡下咧，即系我记得嗰阵时阿 Sarah 讲过乡下人嘅名啊，吓好得意嘅，阿狗仔啊，猫仔啊，唔知你。即系去到你呢一代，仲有冇呢啲咁嘅做法咧？就系、是、咧，好似话居民惊个样唔大， 冇错。 于是咧，点解叫狗仔？因为粗生粗 养，系啊，天生天养。 嗰啲农家啲狗咧，周街跑啊，又唔会死嘅。 系啊，即系流浪狗咁 咯。狗仔 系啦、啊，所以叫阿狗啊咁样。猫少啲喎，通常叫阿狗、啊。 猫仔比较少啲， 狗仔咁样系啊。 因为其实猫仔嘅夭折率系咪会高啲啊？狗仔你好似觉得真系粗啲噶，系咪啊？粗生粗养噶，所以我觉得多数你听啲乡下人叫做狗仔嘅话，个名啊比较。 细个嘅时候咧有鱼名呢回事噶， 你有冇啊？ 有我有， 我都有啊。 系你讲你先啦。 我叫狗仔咯， 真 系叫狗仔啊！ 有个姑婆叫我嘅，唔系我妈。 但 系知系嗰啲乡下嗰啲姑婆叫。 佢无端端有一日就， 我之前一见到佢个样， 阿狗。哎呀，狗咯！ 一见到个样，跟住就 狗仔咯， 阿狗咯， 唔知点解啊？ 你唔系啦，佢点解？人哋无端端 我细路仔嚟咁啊！我细路仔都唔知。而家咧，我就会记起啦，系啦，佢真系佢自己 爸妈有冇叫噶？ 冇， 哦， 即系佢叫， 唔系好行嘅，你呢个档 系啊，唔系好行。 梗系狗仔， 系啊，狗仔，我好记得。 你应佢嘅， 咦？ 应点解唔应啊？ 加埋佢个姓，佢咪叫黄狗，黄狗强。 喂，呢个 黑狗仔， 集 即系 系假之大成。 乡下通常系呢两款狗噶，黄狗财同黑 黄 狗强， 黄色啊。 是黄狗和黑狗嘛，老白狗的。 通常都 都系黄九成同黑九才。 系啊， 黄九成有 唔知点解黄九一定叫阿成嘅， 系啊， 黑九一定叫阿才， 系猪肉一定系猪肉荣嘅， 系啦， 卖鱼一定 系阿 莲， 即系等于咁嘅意思。 系啦， 唔知点解嘅，全部都阿才咁就系黑九嚟噶啦。 系啊，同埋都系呢款糖狗嘅嗬。 系啊，所以你话名咧真系好得意 嘅， 系 啊。 就算你地方名都系啦。我同你讲过嘅就系话，你一啲乡下嘅地方，其实基本上字又唔识噶啦。你唯有话俾人听，我喺边度等啊？喺鸡公树下咯。咁、 哦、 其实就是可能嘅就佢曾经喺嗰度喺个棵树下边度见到有只就鸡公，咁、就可能就有叫做地方就叫做鸡公树下，就系咁嚟嘅。甚至乎嘅就系一啲嘅日本名都系噶。你譬如可能有啲名唔系好得意，咩道边乜嘢，其实好可能就喺条河边，系佢渡过嗰、那個。那個河嗰時候就生咗呢一個仔就話咁就個名或者係嗰個姓就係咁樣啦。咩山下智久咁樣，好可能就係喺山下邊嗰度係啦，有家人佢哋生咗個仔咁樣，係咁嚟嘅啲。 冇錯， 好得意。 近藤真彦係咪佢阿爸喺近住一棵有樹嘅藤嗰度生咗？ 唔奇啊，係啊。 真彦 跟住就哇，真係真係現身啦。 咁啊，西城秀上面住堅尼地城咁啊，西西地咁，所以叫西城秀。 點解為之西西地咧？ 你問你問你咪知咯。 西方佢近西邊噶嘛？ 係啊。近西 边，你住嗰头 西方， 近西边嗰边， 系啦， 你唔识东南西北咁样唔识分嘅， 我 睇 咁讲我哋话名啦，我都好得意啦，我哋大家自己除咗话爸爸妈妈俾你个名之外咧，咁啊当然我要英文名啦，咁啊英文名你又点啊安嘅咧 ？Michael 点解会叫 Michael？ 因为我个 其实我都好衬你 ，Godfather 系 Michael 咯， 哦，阿 Father 帮你改嘅 ，Godfather 唔系 Father， 你 Godfather 哇，你好型啊， 你好教父啊， 你要受浸嘅时候，你要搵一位 Godfather、Godmother 咁啊。 我唔似啊， 教徒嚟嘅咩？唔似喎， 我係教徒嚟。 喂，但係佢真係佢，你覺唔覺得佢名好襯佢啊？ 係啊， 即係佢叫做譬如阿 Paul 或者叫阿 John， 你覺得唔啱佢？ 先入為主啫， 唔係真係 覺得 Sarah 好襯你啦。 我就係覺得 Sarah 唔襯我嘅。 Sarah 都襯， 你覺得 Sarah 叫 Sarah 嘅女仔應該係邊一類型啊？ 唔係你啲辣椒仔咁咯。 辣 椒仔啊， 辣椒仔 细细粒粒啊，走焦焦我咯。 哦， 我觉得系， 我觉得小强都衬你啊，系咪 ？Danny， 佢英文名叫做 小强 ，Danny 超唔衬， 我都觉得唔衬。 系啊， 我五年班自己改啊， 你自己改噶， 自己改， 因为 Danny Chan 啊， 唔系，因为温奶一个叫 Danny， 温奶 有 个 叫 Danny， 有啊， 有 Alan， 有阿 B。 有啊， 食 叶， 系啊，有阿强， 阿仔阿强叫 Danny， 阿强就叫 Danny 啊， 系啊系啊，嗰时我睇呢个几好啊， 你个样同佢啲有得挥嘅， 所以佢就阿强咯， 咁忠诚个样， 系啊，叫马超强咯，就叫 Danny 咯 ，Danny 好唔衬。 如果你而家想改新名，你要改咩名？ 我 Coach， 喂，呢个名好，呢个名 英文嚟噶， 非常系啊，英文嚟噶，好有性格 ，Coach， 同埋听落好似有啲。法文嘅感觉， 冇错，同埋好难转啊！ 上市声嗰啲， 系啊，加啲一撇啊，加啲 咁咪叫阿 cock 咯，俾人阿 cock cock 王， 简单咪叫 cock， 正个 cock cock 声， 但系咪又变咗公鸡咯？ 我明， 冇所谓噶， 或者 clock 钟 clock 王 钟，唔系钟，我中意话钟， 系啊，见到佢就钟你啊嘛， 系啊， 好啦，咁其实你话即系电诶，我哋讲翻或者啲名啦，你会唔会觉得个就？有啲先入為主嘅感覺嘅， 係啊， 即係譬如我覺得啦嚇，頭先我喺度諗緊呢樣嘢嘅時候啫，啲阿姐咧都需要叫做 Mary 嘅，你有冇留意？ 因為 Mary 呢個名係一個比較舊啲嘅名， 係啊，起碼 以前比較多 嘅， 即係做到咁上下。 你淨係睇啲女明星就知嘅啦，即係上一脱啲女明星。 係啊，你覺唔覺得㗎？譬如黃曼妮嘅 Mary 姐， 係啊， 仲有阿 張曼 啦。会唔会系啲好干练嘅女人嘅话咧？都算 苏姐啊 ，Ruby 啦 ，Winnie 啦，都系啲做嘢好叻嘅。 Ruby 似嗰啲女秘书，我以前有个 Ruby 似女秘书咩？ 似又系啲阿姐啦，总之都系阿姐级。 系嘛？即系你发觉我头先讲嗰几个嘅话 ，Winnie 会唔会觉得 女强人 feel？Winnie 都系啲女强人啊，好干练啊，好叻啊，做嘢唔系嗰啲着性感小背心翻嚟啊，帮我做嘢啊，唔系呢一种嘅。即系我就觉得呢几个名俾我有呢种咁嘅感觉。 性感小背心通常就系两个字嗰啲 ，B B 啊 ，G G 啊，系啊， 好性感小背心就 做啊， 系啊， 唔知点解咯，即系等于最红嗰组，但一定系啲点一定 系 碟字咧，系 啊， 碟字 系 啊， 宝宝啊，系咪啊 ，baby 啊， 咁所以咧最紧要 都系啦， 啊，改啱个名，咁咧就靓仔又靓女啦， 冇错。嗱，另外仲有，我觉得啦，譬如阿 John 啦，男仔叫阿 John 嘅话咧，就系啲高大嘅。阿 George 咧就系矮嘅 ，Jackie 嗰啲咧就应该男女都啱。 就讲真啦，我哋 GG Club 嘅呢首歌曲仲有八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节目系《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给妈妈写信。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 Willie， 他不够17岁而已，决定要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妈妈得他一个仔，先生又很早走了，他只剩下他一个亲人，他不想他去，哀来哀去他都是要去。最后妈妈无可奈何，在服役的张许可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完成了军训之后， Willie 就派了去菲律宾很远的地方。两年了完全冇写信俾妈妈。有一日佢个上教叫佢去佢个办公室，跟住问佢啦：士兵，点解你半年冇写信俾妈妈啦？William唔知点答佢，系咩？有咁耐咩？跟住佢好无奈咁话：对唔住啊，我唔知同佢讲啲乜嘢，所以咪冇写咯。其实真实嘅情况系佢每晚一得闲啫，就同其他嘅士兵尽情玩乐，到到周末放假都系去咗酒吧玩，完全冇谂住写封信俾妈妈。跟住上校就话啦：嗱，我哋张台，你我拉开柜桶，里边有纸同笔，坐低写封问候信俾妈妈啦。老人家好关心你，佢透过美国红十字会一路揾到我哋嘅上级，问点解佢仔去咗边啊？冇人写信俾佢啊！Willie 写完封信之后，企埋佢话：写好啦，上校。跟住个上校就话啦：我而家命令你，以后每个礼拜起码写一封信去慰问妈妈，知唔知啊？喺过去嘅军旅生涯里边 ，Willie 一直执行住上校俾佢嘅呢个命令。后来佢翻返去自己家乡，已经忘记咗呢件事。35年之后，妈妈已经系白发苍苍，精神状况每况愈下。最后 ，Willie 不得不送佢康复医院嗰度疗养，长期住喺嗰度。有一日，佢翻屋企帮佢执嗰啲嘢嘅时候，发现有一个木盒，打开一睇，喺盒嘅底层系一扎用一个红丝带绑起嚟，全部都系佢写嘅信，就系当年佢喺菲律宾寄俾妈妈嘅。呢个下昼，佢坐喺妈妈间房嘅地板，好认真咁睇翻自己以前写嘅信。好多不积潦草，其实都是求求其其写啲嘢话俾妈妈听。到咗今时今日，佢先醒觉到，原来当年嘅年少无知，自己带俾妈妈几深刻嘅忧伤。佢呢啲求求其其，因为上监命令佢先写嘅信，妈妈珍藏住，每一封都摆喺自己嘅盒里边，从来唔会摆喺第二度，每一封都储到今时今日。如今妈妈已经垂垂老矣，呢啲信妈妈已经冇用啦。但系相信当年嘅回忆仍刻喺妈妈嘅心中，从来冇忘记过。望住啲信，佢嘅眼泪忍唔住流咗落嚟。时光已经带走咗一切，妈妈而家住喺老人院里边。就算 Willie 再同佢讲几多个说话，陪喺佢身边，可能已经唔系当年嘅佢。能够做嘅嘢已经唔多啦。今日嘅你又想问呢个问题吗？Oh, mammy. temps sera dépassé. Bon aimé, quel fou que j'ai franchi la frontière. Bon aimé, le vent souffle plus fort qu'hier. Bon aimé, quand je te près de toi, ma mère. Bon aimé, ma mère. 名咧，好多人都有啲唔同嘅讲法啦。譬如话咧，阿 Phoebe 咧，佢话我系细女啊，所以我寓名叫细牛龟，几得意啊！呢个名 咁好笑， 牛龟啊大噶，但系佢系细牛龟，细细地吓。另外咧 ，Pick 咧 P I K 啊，佢咧因为要强检啊，佢唔翻得公主，佢要六次强检，冇事先俾佢翻工。佢而家屋企好闷啊，好彩有你哋呢个节目咧，可以陪住我，就冇咁唔开心咯，咁样样吓。另外李苏玉佢话咧，因为住村屋啊，所以好多自然。界嘅邻居包括牛啦、蛇啦、狗啦、猫啦、鸡啦，鸡都系好多走地鸡喎，啲乡下人养啲。 而家冇啦，而家唔 准养啦。以前就系啦 吓， 四脚蛇啦、蝴蝶啦、鹅啦、小强蚁等，佢系大家邻居，咁梗系咧共存啦。 我最中意系草蜢，我见到草蜢我好开心噶。 仲有青蛙咧， 系啊，好多啊， 嗰啲声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大自然嗰啲好似交响乐咁。 一时时啦，有时嘅话其实都几嘈。 咁又系， 系但系你要预咗嘅，都雀仔啊，即系。早啊，会听诶，会听。诶，头先我哋冇讲到嘅时候，我哋叫咩乳名？你有冇乳名噶？ 我总叫阿鸡嘅啫。 吓，真系讲。 系啊，几简单嘅。我又冇叫阿狗嘅，系啊。所以我觉得吓。 我个乳名系叫做阿 B 啊， 阿 B 啊， 系啊阿 B 啊 ，B B 个 B 系啊 B B 个 B 咯，因为我最细嘛，系啊， 可爱啊，嗱 啦，几开心噶， 翻嚟就有渣癫方，唔系，而家首先我哋翻嚟系定嗰个环节。 局话内地去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主要指标实现预期目标，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同不确定。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应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美国当局确认德州犹太会堂挟持人质的枪手是一名英国国民。英国大曼彻斯特警方拘捕两名怀疑涉案青年，警方说是人质事件调查的一部分。人质事件发生在德州北部沃斯堡郊区的科利维尔市，经过十个钟之后，四名人质先后安全获释，特种部队攻入教堂，44岁枪手死亡。英国外相卓维斯形容是恐怖和反犹太主义行为，强调英国与美国一同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打击散播仇恨。報道指出，英國警方已經確認槍手身份，槍手的哥哥在社交網絡 Facebook 貼文聲稱弟弟有精神問題。 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清凉，同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1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49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3点，升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6，跌6.8；盈富基金24.38，跌1毫。阿里巴巴128.2，跌1.1；银河娱乐44.9，升2.85；美团216.2，跌4.4；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25，升2.93；友邦保险83.8，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7.2；恒腾网络2.34，升1.9；汇丰控股54.8，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49，瑞士法郎8.515，欧元5.614，加元6.208，新西兰元5.295，欧元8.889。每百日元对港元6.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318点，升194点。港金报16,87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47美元，卖出1,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有坏车，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咁另外又受爆水管影响，屯门嘅屯兴路啦，与屯回街去新墟方向嘅一段屯起路仍然全线封闭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屯起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一段需要封闭。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不能够转入去屯起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嘅车都不能够转出去屯起路咯。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咯，而一块线都是封闭，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右转去南朗山道，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松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间铺头话有免费改衫服务，点知我想改嘅时候又话我呢件系减价货品，所以唔包。有冇搞错啊？ 是你自己没看清楚细节，不可以怪人的、哦、好像存款保障计划，一般惯常用的户口存款都会受到保障，不过都有一些银行存款或者金融产品是不在保障范围之内的。 你让我知道啊，因为他们会清楚列明哪些是不保障范围，例如年期超过五年的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和离岸存款，以及非存款类的金融产品，包括债券、股票、涡轮、基金以及保险产品。 还有啊，客户存放在保险箱内的物品同样不会受到存保计划保障的。 其实做个精明客户，最好就是在选购任何产品之前问清楚该银行又或者是金融产品是不是受存保计划保障，而银行是有责任在你购买产品之前话给你知的。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思芬 二台话你知，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继续请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啲人讲越富越贫咧，就系讲紧喺政策介入之前咧，政策介入之后咧，嗰个贫穷嘅数字咧，基本上冇上升嘅。 一月十九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一的早上十一点十三分进入这个环节， 心理测验时间。 冇错啦，嚟啦嚟啦， 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乖啦、嗯，好啦。咁其实咧，每一个礼拜我哋同大家玩嘅呢个心理测验啦。咁、嗯、其实咧喺我哋诶测验之前嘅话咧，总会同两位朋友你会倾下偈先嘅。嗱、嗯、咁当然啦，我谂每一个人咧，其实可能系对于你自己屋企嘅装饰啊、装修啊，或者系会买一啲唔同嘅家具嘅话咧、嗯，都有一啲嘅即系 个人喜好 嘅喜好。 系啊， 特别咧，我觉得嘅就系话咧，你屋企若果要准备 sofa 椅。或者是有一張屬於你自己的一張 sofa， 其實呢你會不會很希望自己能夠可以達到這個願望、嗯、 不過呢我又想講返少少一樣、嗯、我自己的諗法先喎、嗯、你話沒有錯的，即是每一個人呢，如果你就嚟要搬去一間新屋啦，你好想即係刻意地揀一啲嘢去幫去裝修咁先算啦，你要跟返自己嘅愛好啦。 係呀、啊。 但我亦都有一次試過呢咁去睇樓啦咁樣。咁、嗯、我一入到去我有少少呆咗，因为嗰个装饰佢唔系好豪，嗯、即系佢唔系用钱去搭救、 嗯、 但佢有 style， 佢摆嗰啲嘢啊，佢买嗰啲柜，你会觉得哇，如果我喺度做喺度住都几舒服， 即系佢有几 class， 会系外国人啊。 佢係飛機師嚟， 係啊， 外國嘅飛機 師，特別佢哋真係好識裝修㗎，同埋佢就係賣嗰啲家具嘅話，係特別襯得好好睇嘅， 係 又唔係好貴 嘅感覺，同埋好 basic 啊， 啱， 冇錯啦。咁我就諗啊，其實如果有陣時咧揾到呢啲屋。你会觉得啊都好喎、 啊啊、 即唔使一定 最好 furnish 埋係咪 咁 啊，所有嘅嘢我都可以呢就係唔好搬走。 拎个包入去就搞掂。 係啦、啊、即係咁。 你鍾意做你鍾意住呢啲呀，但我又觉得未必麻麻、因为人哋用过嘛啲嘢。 咁有啲如果床嗰啲梗係希望自己有自己 嘅。 我将床褥 但係嗰啲咩書台啊、櫃啊咁抹翻乾淨。其實我真啦，我而家租嗰啲屋咧，好多都係有嗰啲叫做搬唔走嘅、 嗯， 即係佢你明唔明邊啲啊？即係入咗去嘅入場家 連家私 係啦，我都係要用人哋，我都要用人哋嘅櫃嘅咋、 嗯， 租屋就係咁 抹啊，冇所謂嘅。 唔、好意思啊，拆開咗。 唔好咁講，因為其實我都講緊話，即係裝潢呢一樣嘢真係好個人嘅。我亦都試過去過有啲人哋屋企嘅，就係唔知點解好混亂，但係混亂得嚟好有型。 嗯。 好有藝術嘅一啲層次嘅，有冇見過啲咁嘅屋啊？例如我試過去過我巴黎有一個朋友嘅屋企啦，好細間，但係咧就亦都有啲牆紙嗰個係有一間房咧係可以係由深藍色嘅牆噶，唔、知點解你喺嗰個氛圍之下咧，佢就得啦。但係如果你試下你自己間屋，你試下咁樣，覺得就哇唔係咪鬼屋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好多 嘢 搭救嘅。 嗱，其實咧有兩個 case 啦，我想嚟講下，一個咧就是咧網上講嘅，好似係我唔記得邊度啦。總之咧，佢將屋咧全部整白色都唔緊要，佢係揾白階磚啊、一格一格一格白階磚，成間屋啲人話好似嗰啲誒擺骨灰嗰啲咁啊， 係啊， 因為一個白階磚一個白階磚一個白階磚，咁、另外咧，我以前睇過一間屋咧，嗰、人咧就好有。即系抌咗本，你睇得出抌咗本，但系咧太豪华得嚟咧，我都好浮夸、好似啲影婚纱公司， 系 啊，宫廷式嗰 啲 咧， 嗰 啲 我都唔中意， 银色、金色、lace 啊嗰啲咁样，哇， 我永远都唔会， 我 都接受唔到， 受落唔到， 系啊，但系有啲人会又好中意咯，咁所以我头先我讲翻话，即系喺巴黎嗰个朋友间屋企嗰，就系有呢啲咁样嘅嘢啦，佢、会有一啲咧，你会喺啲 flea market 嗰度会买嘅嗰啲咁嘅宫廷嘅椅啊，一张嘅啫，好可能无端端佢隔篱嘅话，又会有一啲就系，总之系嗰啲。颜色系可以撞到咧，你觉得哇五颜六色嘅，你乜嘢都有、紫色啊、深紫色啊、红色啊、黄 色 啊， 黄色 但系佢就好靓、你真系冇办法嘅，你就觉得等我抄下佢先咁样。我试过就喺屋企啦，做装修嘅时候咧，学佢咁样咧，总之乜嘢颜色我都摆晒喺同一间房嗰度，哇，觉得真 好眼花， 呢个好辛苦，好 busy 啊，所以我觉得系好得意嘅一件事嚟嘅。系啦，我 Danny 做咩唔出声呢？一路都 唔系啊，我喺度谂紧你嗰间屋咧，如果五颜六色。色都幾好笑喎！ 我間屋 係啊， 即係我而家住嗰間屋， 係啊， 即係唔係個個 即 係 有藍撞黃，其實藍撞黃我好中意嘅， 嗯， 係啊，藍色撞黃色咧，我覺得好型嘅。 但係藍都分不同嘅藍嘅， 寶藍、 啊、 即係我寶藍撞 好咩藍撞黃？ 寶藍係有少少似死人藍噶啦噃。 撞再深少少，撞嗰只芒果黃，我覺得好靚。 你屋企有冇啊？ 冇、 你試下揾嘢咁樣著翻嚟啊，睇下好唔好？ 好啊， 所以我覺得真係好難講嘅， 好正㗎、 佢可能你去到嘅就係、簡單啲啦，如果你要揀一張椅俾自己坐嘅，又或者你去到一個地方嗰度，佢擺幾張椅喺度嘅，你又會揀邊啲嚟坐咧？ 你意思係點俾幾張咩椅啊？ 譬如你突然之間有一日你行下街，咁跟住你入咗去一個就好有靚嘅啲設計嗰啲藝廊，係、嘛？即係嗰度係買啲好 designer 嘅嘢嘅，佢有四張椅擺咗喺度嘅話，你會揀邊一張嚟坐咧、 好， 係啦，嗱，咁而家就呢個就係以下落嚟我要問大家嘅呢一個嘅問題啦噃嚇。某一日你行咗街有一段时间，嚟到有一个就系设计艺文空间，嗰度咧好舒适同埋好简约嘅，但系唯独是喺嗰个空间里边咧放咗有四张椅，以下落嚟嘅呢四张椅，你会拣边一张嚟坐咧、？A 硬壳设计冇弹性嘅椅，你咪见到有啲 designer chair， 唔系、有啲 designer chair 咧就系硬嘅。又唔舒服嘅，四四方方，但係就冇彈性，又冇 cushion 嘅，嗱，可以俾你做一個 reference 嘅， 係 啦，就類似好似呢啲啦，你會唔會揀嚟坐呢？第二設計新穎而你好少見嘅。可能是古灵精怪的，系啦，啲形状 可能是一只手包住你咁样， 系啦，或者 一只手 蛋咁样，跟住你坐落去嘅就，譬如可能呢啲啦，嗱，设计好新颖，但你比较少见嘅，又会唔会拣嚟坐咧、？C 就系贵气逼人又气派豪华嘅椅啦，嗱、就系呢一啲啦，类似系可能欧洲古堡啊，我嗰次喺嗰、那个 宫廷椅， 喺我嗰个巴黎嗰个朋友屋企，佢就有呢一啲啦，你系咪觉得好靓啊？真系佢间屋就好靓， 靓但系未必好坐， 我间屋真系唔掂，呢啲可能。都会好坐嘅，佢都可能包咗啲丝绒啊。 佢地下有冇动一动英文书喺度啊？ 唔需要理你。咁跟住咧就系啲另外啦，就系睇嚟好舒适，而且系符合人体工学嘅椅，舒适嘅而适合人体工学嘅椅，例如可能系呢一种啊，即系都靓噶。其实好啦，咁而 A、B、C、D 四 张椅，你会坐边张 咧？我一定系用舒服、舒适嘅，一定系用舒服嘅， 系咪啊？ 系啊， 重复一次啊吓，去到一个嘅艺文空间，唯独是系有四张椅嘅，就系咧古灵精怪咁啊，摆咗系一个好简约设计嘅地方。A 硬壳设计冇弹性嘅椅，我系拣呢一个嘅，因为我唔喺屋企啊嘛。 嗯， 哦， 你要去到一个空间，你唔系拣买翻屋企啊吓。而 B 设计新颖而少见嘅椅子 ，C 就系、是。富贵逼人，而且又气派豪华嘅一张椅，定系 D 睇起嚟好舒适又符合人体工学嘅咧？ 即系话，我想问多一次，唔系我买翻屋企， 不是， 我只系中意边只啫。咁我拣 B， 你会拣边一张嚟坐？ 我 B 啦， 吓坐坐嘅啫。 因为我想试下设计生命坐落去个感觉。 对唔对？系啦，唔同啦，系咪？即刻 B, 我会拣 A。 我其实都想拣 B 嘅，不过我知道你神中意，我同你拣一样嘅，得唔使讲。我揀 C， 喂，我咩都我咩都冇講喎。 係啊，成日都講噶啦。 我俾機會你講，嘥氣。 唔緊要，我講緊你心裏面嗰句咪得咯。最緊要係唔同佢一樣就 OK 啦。你話知佢講乜嘢啫？ 好尊敬嘅強爺噶嚇。 係啊，犀利啊，係嘛？好，我係會揀 A 強我係會揀嘅就係硬殼設計而冇彈性嘅。 翻嚟我哋揭曉好嗎？ 好。 好，聽緊風騷發文啦。今日有心理測驗，同埋喺十二點後有渣甸方有樂， 要 聽啦嚇。冇几多集噶啦， 系啊。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足透，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他。 测验时间。 好啦，喂，开啦，开股，开嚟见我， 两位，好啦。剛才我們講到的就是說你會選哪一個的椅子來坐、嗯、當然不是叫你買回家，因為我想你買回家的話我想全部都會選 D、 嗯、 是不是、又有人體工學跟著又有設計，我想告訴你、嗯、你這些這些椅子很貴， 是的，我知道、嗯、 我 知道，你不是說有沒有按摩功能那些、 不是，我講的是有人體工學的，即譬如很可能就是那個設計可能你就會坐下去會很舒服的，那些起碼幾千元或以上 designer、 如果還要有 design 的 是可以很誇張，因为我试过有一个就是买一个人体工学的找来坐在 写字台， 哇， 但是是不是真的舒服一点、 真的舒服很多，很 贵， 因为那些腰、那些位置的设计到就是你贴住你的腰，五千多元， 哇，咁贵， 系啊， 咁真系， 但系真系几抵嘅。 嗰啲唔系皮嚟噶嘛， 唔系皮， 尼龙 系啊，尼龙嘅。 系啊， 但系咧，佢嗰啲腰啊，嗰啲位嘅话咧，系完全贴住你咧，等、你可以坐好耐都好舒服嘅。 系啊， 而且仲有碌啊咁样噶啦。 系啊， 好啦，咁我哋唔讲我嗰张椅太耐啦。咁如果我哋讲紧话咧，即系大家拣嘅一啲答案，代表你系乜嘢嘅性格咧、嗯？我咧就系、会拣 A 硬壳设计而冇弹性嘅椅嘅。你嘅个性好好，能力都好强，平时嚟讲嘅话系好。好好相处，是一个人缘好好的人。不过你只要遇到事情， 同意啊，小强， 心情不好，佢梗系唔同意 啦。你等佢讲晒先啦，我咁好相处的人，我梗系等佢讲晒。 哎呀，咁你咪应该拣 A 咯，系咪？你咁好相处的人，就会表现出强烈的烦躁感啦。虽然咧你冇咩感觉，但其实大家都在忍让紧你嘅。一方面嘅话咧，过去嘅友谊咧，让到周遭嘅人咧放不下你；一方面咧，你心情好嘅时候咧，好亲切，好可人。但系如果真系做得太过火，过度强化个人的意识，将一切视之为理所当然，还会有一日可能会有人排挤你的、 完全 准啊， 要小心一点排挤你的、 已经有一个了， 点知一个啊、 就是好了。而选 B 的是 Michael 设计新颖而少见的椅子、你是团体之中最有资讯的传播者，总能够带来最新最快的信息，其实都是的。有时有好多嘢都系佢话俾我哋知， 嗰啲八卦嘢啊、是非啊、 gossip 啊咁样咧， 系咩、我都系听马斯洛 圈嗰啲八卦嘢啊。 同你相处咧，总系能够咧满足好多嘅渴望，了解环境究竟系点样状况嘅人嘅。即係其實你想收咩風、又或者佢最近係啊都 America， 你問佢就 知道。 資料收集 一齊啊！ 因為佢就係工作地方嘅新聞集中處理中心，係、啦，佢會收到好多風嘅。 你睇下佢頭頂有兩支觸角， 唔係就係咯，佢唔敢望我啦。因此咧喺一齊嘅話，你會覺得新奇又有趣，大家係好想靠近你咧，得到最新嘅消息嘅。 知道。 你亦都熱衷於咧就是、享受呢一種咧被大家簇擁嘅感覺，因為你一講八卦，有啲人就 湧上嚟。 全 中咧， 但系一旦你嘅信息唔再创造预期嘅反应咧，就会觉得咧话题已经过时啦。咁、样嘅话咧，会使你觉得受伤而成为咧就生活压力嘅来源嘅、因为佢永远要得到嘅就 系 第一手嘅资料。 系啊， 你明唔明啊？真准啊！ 准，佢仲讲紧九十年代嗰啲新闻咧，我就费事睬佢， 勾咗。 咪啦， 勾精 勾 精强， 勾精强。好啦，咁啊，至于系 C 咯，系咪你啊？ 系我。 嗱，你咧就係貴氣逼人，而且咧有氣派豪華嘅椅子啊嚇！喺羣體當中嘅話咧，你總係能夠果斷咁樣咧做出決定，並且係使計劃之中嘅事情咧順利執行同發展嘅。 哇！ 佢好果斷㗎， 絕對唔係啊！ 佢好快揾到唱片翻嚟，不過唔啱啫嘛。好果断噶，佢系啊！ 你唔好理， 可以话系咧强而有力嘅领导者，让人好放松，同埋咧可以值得信任。 呢、 這 个测验成意，唔系不过咁，佢本嚟想揾教我 冇错冇错，系啦、其实佢系应该系拣 B 嘅，因为呢个真系好唔理啊！佢话尤其是咧系对于有期望或者系委托嘅事情，你总系不畏艰辛，使命必达。我呸、 真系、 绝对唔系你， 你有本事抌咗佢。 不过咧就亦都由于你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有很多的想法的话都会坚持到底，难免会被人有一种压迫的感觉的。 Okay, 他未必选的，所以不要望住他了。 是啊、 好啦， 非常不像。好啦，另外还有的话我只是选 D 啦，看起来就是要符合住人体工学，而且又有舒适的椅子。你是一个温暖而且是舒服的微风，又能够好像小太阳那样为大家带来正能量。跟你在一起的话应该有人会拣呢一个，气氛咧就会变得 开朗啦，同埋好愉快。身边嘅人咧不自觉咁样想保护你，有啲乜嘢困难嘅事嘅话，都会默默为你做好啊。系、一个咧就系好能力嘅，不过太倚靠啦吓，令到大家咧就会觉得咧你系应该需要好好地咁样，唔知讲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去年经济增长步伐，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略高于预期，增速快过前年的2.2%，两年平均增长5.1%。单计第四季，内地经济按年增长4%，比第三季放缓0.9%，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低，但是高于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内地去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主要指标实现预期目标。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國內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應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內地會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局，保特經濟運行，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保持社會大局穩定。觀塘瑞和街有私家車懷疑失控樓前撞到三名途人，他們受傷送院。事發朝早9:多，涉事的私家車在瑞和街近崇仁街交界撞到途人，警員到場調查，懷疑司機當時不記得拉手掣。66歲男司機報稱頭暈不適，送院治理。消委會檢視市面上40款浴室同座廁清潔產品的標籤資料，發現樣本上的資料普遍有欠詳盡，難以協助消費者正確使用產品。消委會說，一般消費者未必了解浴室清潔劑和潔廁劑可能含強酸，如果使用不當有機會刺激皮膚或者呼吸系統，如果不當混合使用可導致嚴重後果。消委會敦促生產商確保標籤內容準確和全面，並且以中英雙語詳列產品成分、使用方法、安全警示和注意事項等重要資訊，讓消費者能夠小心選擇。消費者在使用時亦都要詳細閱讀產品上資訊，切勿混合使用不同清潔劑。另外，消委會希望生產商由產品原材料、生產過程以至包裝和處理棄置容器上引入更多環保元素，並提供由第三方機構認證的標籤，支持環保。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從首都平壤順安機場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懷疑短程彈道導彈，南韓軍方正是跟蹤和監視北韓的動向。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譴責北韓的試射活動對地區和平與安全帶來威脅。日本海上保安廳說，北韓發射的飛行物已經墜落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海域，呼籲在附近航行的船隻注意安全。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今晚清凉，同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8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5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2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2跌5.2，盈富基金24.4跌8仙，阿里巴巴128.5跌8毫，银河娱乐45.5升3.45，美团217.8跌2.8，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15升2.83，恒生中国企业85.96跌6.2，友邦保险83.6跌9毫，汇丰控股54.85升3毫，恒腾网络2.3升1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14.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4，人民币6.35，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1点，升227点。港金报16,890元，系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9美元，卖出18,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啊，入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中电变电站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车多少少。咁喺屯门嘅屯喜路，因为有爆水管，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会街之间咧，系全线需要封闭噶，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嘅车咧，亦都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就系封咗一段咧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会街呢一段嘅部分嘅行车线啦。咁喺黄竹坑道啦，因为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enny 李杏霓、Mike 曾比特。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過流感針，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針，喺飲茶見到孫仔。 老友記，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有位朋友李苏玉咧喺网上佢话，以前啲名咧系咁嘅，通常有啲形容词嘅。头先我哋提过啦，咩菠菜莲啊、朱浩荣，佢话咧叫阿强嗰啲咧，通常叫孱仔强。 系啊， 阿孱仔强， 系 啊， 又系孱仔强， 孱仔强啦。阿苏咧就牙刷苏，阿超就沙尘超。 冇错，阿成叫大麻成啊嘛。 最惨就系叫阿德啊， 叫唔得啊？ 唔系啊，贵公。 哦 ，OK， 我好少听到呢、這个， 好、少听、啊。 你识英文朋友嘅咩？乜原来， 成日输一窝咪咁 嘅。系啊，你都可以改叫阿德啊。 心理测验时间。 喂，好啦，翻嚟啦，不如你抢我先定你先啊？德哥， 你先啦，你先，你先，你先，你先。 系啊，阿德哥嗰啲唔得噶。哇，我头先唔好意思啊吓，因为咧临尾嘅时候咧，不如我讲埋佢好唔 好啊？ 系啊，我硬系觉得好似咧， 因为俾鬼吹， 系啊，俾鬼吹啊，同埋咧会争我只脚咁样。 咩撩撩鬼咩话？ 攞命， 撩鬼攞命啊！你记得啲咩嘢啊？其实 系你记得你个脑里边摆咩噶？ 咪咯，车厘子又变咗呢个士多啤梨。 我系谂住用嚟招个字多。 好啦，好啦，咁我头先咧就同我讲啊，话即系拣椅子啊吓，即系拣啲拣啲凳啦。 最尾嗰、那个， 而最后尾嗰个咧，咁其实如果你系拣起舒适又符合人体工学嘅椅子嘅话咧，我讲咗一半嘅，咁啊就讲埋后边嗰半啦。佢就话咧，如果系拣呢一个嘅人啊嘛，不妨咧系长期落嚟嘅话咧，其实咧你系要留意自己可能咧就系喺团队当中系比较依赖，不妨咧系有时间嘅时候嘅话咧就要主动。做一啲事，为团队尽一分力啊，让大家能够睇到你嘅付出嘅话咧，先至会大大加分。 其实我系想拣呢个嘅， 我觉得 我真心系想拣呢个。 不如以后我哋读完答案先分配好冇？ 好啊，我都系咁啊。不如譬如我分配俾你哋啊，你哋唔使拣。 咁就哇，好准喎！系啊系啊，分配嘅分配 嘅。但系我惊对你嘅形象唔系几好啊。 点解啊？我冇形象噶。 有 噶。点解啊？点解啊？讲嚟听下。 咁咪好似好好好专横咁咯。 冇乜所 谓 啊，冇啦，冇乜所谓。 我其实保护紧你啊， 我唔需要你保护，你最好唔好保护我。 而家咁好， 有得我自己做我自己啦。 OK， 好， 好， 好啦，嗱，依家落嚟十种生果，十种咁多吓，咁所以我要快啲啦，十种啊， 好。 头先你喂拣一样嘅啫 ，OK。其实我自己都试下啊，其实有啲好难拣啊，因为有几只我都中意食嘅。好快讲，苹果、香蕉、芒果、葡萄、车厘子。士多啤梨识唔识分啊？车厘子同士多啤梨识分啊？ 冇骚扰我啦！ 土、梨、西瓜，最后就系吉啊！苹果、香蕉、芒果、葡萄、车厘子、士多啤梨、土、梨、西瓜同吉。你最中意食咩咧？或者你会喜欢食啲咩咧？最爱吃 最中意啊！ 葡萄，你最爱 啊！ 提子 只能拣一种，我咪话好难拣咯。 提子 系啊， 葡萄， 你拣葡萄系咪？ 提防骗子， 提防骗子马小剧， 唔好笑啊！ 我冇笑， 我见到你系咁耳都系，个面都抽搐咗一下，抽搐咗一下。 好，阿瑞咧。 其实我想拣提子， 咁你同 我让，我让你啦，让你。 唔使，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我拣芒果啦， 冇， 你又唔好拣芒果， 我都想拣芒果。 系啊，我想拣芒果，你唔好拣芒果喎。 香蕉啦， 我你拣啦先，好唔 好？我你拣先，你拣先。 其实好难拣， 好难拣， 因为咧有两样我都好中意食嘅，芒果同香西瓜系啦。苹果咧，我有时觉得唔系特别好吸引咯，系啊系啊。 点解我会好纠结咧？系因为其实我好中意食土，但系土唔系成日食到，又或者唔系成日食。 咁你当而家有得食啦，你当而家面前有台喺度啦。三二一， 我拣士多啤梨， 西瓜。 好，西瓜，我拣芒果。好啦， 我拣士多啤梨，我唔拣提子啦。 你拣士多啤梨，嗱，首先咧逐个读出嚟吓。好，苹果又跳出去广告啦，呢啲 系咩嚟噶？系测乜嘢啊？ 测你嘅性格嘅。 哦，详唔详细噶？ 唔详细嘅，所以好快读完噶啦。苹、 okay. 果性格务实，我都觉得系嘅。喜欢食苹果嘅人，个性务实，唔怕艰苦，做嘢冷静吓，有条理，都有充分嘅计划，喺关键时刻能够快速作出决定，唔会优柔寡断。但系自尊心比较强，性格有啲守旧同固执吓。香蕉有冇人啊？ 有。你咪 我冇啊，我唔拣啊，我被逼拣士多啤梨。 唔好咁讲，咩嚟？不如你拣啦。 我哋 几时 有被逼你啫？ 咁你拣咩？ 自己逼自己士多啤梨，我都系拣士多啤梨。 唔你讲 唔系你拣你自己想要拣噶啦，我哋全部都让晒俾你嘅时候，你又唔拣？你有冇觉得佢好贱啊？ 通常 有人哋拣，人哋拣提子，跟住佢啊，又系你，又系你，到最后尾嘅时候就拣嗰啲啊，被逼嘅时候，到最尾话唔准嘅，咩都系你讲嘅。 俾你花生我唔该， 即系好乞人憎。跟住又话就哎呀，做翻你自己 嘅，我被逼 系啊，好专横嘅你啊，懒好啊， 专横你有几处啦？你有几处？ 佢话专横你啫，唔系你专 横，专横你。 你系咪提子啊？ 我拣士多啤梨咯。 我哋全部都唔拣啦，我摆低晒啦。你系咪要提子啊？ 啊系啊，我要提子啦。 我哋讲第二样嘢先。 佢而家系咩啊？究竟 我拣提子啊？ 而家拣紧提，拣翻提子，系啦，最先嘅提子。 O K， 好香蕉先，个性温和，中意香蕉嘅人性格温暖，有礼貌，有礼貌啊。对人咧有恻隐之心，咁同埋咧都。但系咧，同时都经常会受到莫名嘅伤害，比较缺乏自信心啊，并且为了避免冲突，容易屈服于强权啊。另一方面咧，反而能够同同事同埋合作伙伴咧和谐相处嘅， 一定唔系我， 系佢会就得人啊。好，我啦，芒果爱恨分明，属芒果嘅人爱恨分明， 系咪你啊？ 似啊， 我系我拣芒果，唔容易受人哋影响。俾一啲听命令、乖乖做事嘅人咧，佢比较喜欢做个领导者嘅，喜欢有挑战嘅生活，不甘于循规蹈矩。提子系咪你啊？ 系我。 系啊。 社交能力啊，都啱啊。 啱， 佢 识 好多人噶。 社交啊。 中意食提子嘅人，充满热情、干劲，社交能力强，同埋咧唔会锋芒太露，懂得适时保护自己。喺职场上面，容易受到上司同埋同事嘅喜爱，但有时候比较冲动，亦都容易嬲。好彩愤怒嘅情绪好快就会消散。 一半啦，我觉得 冇错啦。 有时其实佢系嬲嘅，我知道。 车厘子充满想象力，中意食车厘子嘅人十分真诚，想象力丰富，创造力好出色。头先有冇拣呢个？ 我冇拣， 冇人拣呢个。 但系害怕孤独，容易感到寂寞吓。同埋佢唔係好中意講嘢嘅，比較少同人哋溝通，唔知人哋有冇揀到啦。士多啤梨啦，頭先你本來想揀呢個 㗎。冇。 嗯，好啦，中意食士多啤梨嘅人格樂觀啊。你系咩噶咁样？ 我系西瓜。 O、okay, K， 遇到挫折唔会钻牛角尖，消极嘅情绪好快消失。中意食士多啤梨嘅人咧，懂得享受生活，该放松就会放松噶啦。好啦，土咯噃，性格直率，中意食土嘅人，性格直率，讲嘢唔中意转弯抹角，个性独立，会尽力完成自己嘅工作，好少依赖人哋，亦都中意 土 啊，好土啊， 系啊， 系啊，原来 中意有安全感，注重私隐，唔中意人哋偷探自己嘅。 阿土 你就系阿土 啦，系啊，我根本就系阿土啊，兔太郎。 好，到你啦，中意你嘅人个性幽默，而且精力充沛，脑筋转得好快，但系有时候又过于冲动，做事欠缺耐心。虽然做事唔会轻言放弃，但系太固执啦，有时会拖慢人哋嘅进度。 你系我最唔中意食， 西瓜。 西瓜 脾气好好，唔中意同人哋争论，因此会选择包容同埋忍让他人，经常将自己睇得比自，经常将人哋看得比自己重要，唔中意太爱诉苦，即系唔会话俾人听嘅，好少同人讲心事，会摆心里边嘅，反为 你真系唔似西瓜，你系土， 你似土多啲啊， 系啦，安排个土俾佢啦， 冇错啦， 土就完全系我嚟 啦， 系 啦， 最后 系西瓜咧， 吉。吓、啊，即系吉啦！中意食吉嘅人，感情丰富，有亲和力，能够快速同其他人亲近嘅。好多人中意同佢做朋友噶，不过有时较为情绪化，令人捉摸不定。佢哋好有耐心，好有意志力，生活或者工作上遇到难题都唔会轻易放弃。 明白。 你中意食吉噶？ 好冷门 嘅 ，OK 喎 ，OK 啊， 哇嚟紧应该好多咯， 系啊， 你十盘我最排最尾就系吉， 哦、 我系你，我唔知点解你我系唔中意，尤其是啤梨，我一定唔拣， 系咯， 系啊。我命运的下转弯，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 后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怕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哦，他们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用心情在怀。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嗱，呢只唔系旧歌嚟噶，呢只系新嘅版本，送俾阿马小强听，叫做《还是笨小孩》啊吓。都仲系一个蠢仔， 你问下蠢下蠢下咁样又真系几好、啊。 我小孩我好中意噶，我觉得冇所谓。 好啦，小孩啊 ，OK， 好啦，到你最后一个出呢个心理测验。 好，某一天起床之后，你发现自己咧变成咗十二生肖里边嘅动物。 嗯， 你觉得你会系乜嘢咧？ 哇，十二生肖， 我有四组，每一组有三只。如果你中你嗰只咧，你当系嗰组啦。A 牛。蛇雞，即如果你想揀雞咧，你就揀 A 啦。A 系牛， 唔使啦。我哋讲咗佢系乜嘢嘅话，你咪就系读嗰四个咪得咯。我哋自己跟。 咁其他人都要揀嘅。 系啊。 我明咁啊，好好好。 鼠、龙、猴、狮、兔、羊、猪。 揀嘅意思即系话我系属于个生肖，我揀个。 突然 间 你问醒，你突然之间你变咗一个十二生肖， 我即系另外拣 嗰 个。 我系龙， 你系龙，即系 B。咁 D 就系虎马狗，我拣鸡， 我拣 我系只鸡，你系哦 B 同埋 D， 嗯，我拣马，测咩噶呢个？ 呢、這个梗系好嘢嚟噶啦，其实咧， 运程 来年系啦，呢、這个选择动物嘅组合咧，其实代表五行嘅，都可以睇出咧你与生俱来嘅优势，同埋2022年你会有嘅超强好运。 嗯， 好拣 A， 我系拣 A， 我拣鸡。五行中属于金的组合，因此你天生就好似个小财神咁，每当你想买嘢嘅时候咧，总系能够碰上啊打折啊等等等等，轻松就买到。 咁啊财神啦，有折扣就财神， 买到 俾 财神 系俾 人哋啊嘛。 啊平啦，九五折啦，哇财神啦、啊，我系财神。 喂你闹， 有嘅有嘅， 你闹你闹呢一个题目啦。 其他人会 啊，唔系我写噶， 我知冇，我哋讨论下啫。 小人小为， 唔俾啊。 平咗两毫子，哇！我今日系财神啦、 啊。系、哎、呀，我平咗两 毫 子、 啊。 喂，有朋友拣 A 噶，你唔好骚扰人哋听好唔好啊？好，新嘅一年咧，你可以尝试将呢一个特质咧用喺投资上，可能有意外嘅收获。系啦，拣 B，B 系 B 系你系嘛？ 佢记得 B 鼠龙， 我拣车厘子啊！我。 车你 个唔系拣 车你 个车你个离子， 车你个大 head， 大 people head， 正经啲啦。 咁2022年咧， 我睇你一定唔够时间讲。 系啊，一定有佢啊。 搞，你有超强嘅桃花运，系啦啊，鼠龙猴系属于水嘅组合，所以你天生咧就散发一种好独特嘅魅力，无论你嘅个性咧、外貌啦，都俾人觉得你好有吸引力嘅。 犀利讲啊！ 计。嗱，你呢啲咪差劲咯？ 何佢叫何差劲？佢系何差劲？ 睇新嘅一年，你可以继续。 我差劲就系我阿爸啦。 系啊， 揾到你。 哥啊！咩啊？ 有人听紧噶，喺新嘅一年咧，如果你拣鼠龙猴咧，你就可以揾到真嘅机会。不过唔好热太招摇啊！如果唔系咧，你会成为同性嘅眼中钉。 但我觉得系几开心啊，因为我哋做呢一行啊，把桃花系代表姻缘。 系，冇错。 嗯嗯， 好，简师啊、大佬， 张张， 你有超强嘅贵人运。 首先你再讲嗰三 种。兔羊猪， 我冇拣呢个喎。 啊，你拣啲，对唔住。 好彩我唔踩屎啫，无端端话我拣呢、這个，我都我拣马噶头先，你有冇听？咁点解你话我？点解你话我？你 唔系因为我？ 你话佢系诗啊？ 因为一有贵人运呢三个字咧，我就想佢。 其实我叫咩名字？你记唔记得？你认唔认得自己？你去厕所会唔会照镜？啊，呢个马六边个嚟？你会唔会咁？我真系好担心佢。喂，你嗰啲咩亚洲海默协会嗰啲，你同佢加咗个填佢个名怼入去 ，application 好， 同佢申请。喂。无端端话我系师， 唔系佢又夹硬又想将佢自己啲嘢咧摆落我哋身上面。 我兔油猪啊，属于搏嘅组合， 正经啲啦， 只 要你积极尝试咧，你特别容易成功嘅，因为咧你有上升嘅体质啊，上升系即系胜利个胜啊，人缘通常都唔太差。喺新嘅一年咧，你会凭住几乎系100%百战百胜嘅特质咧，你可以识到好多贵人嘅。嗱，拣啲嘅你啊，大佬，你有超强嘅胜负运， 吓死我！点解我喺嗰个位停？ 吓死我！点解我有超强嘅胜 冷感、 定能力嗰啲咁样？你可唔可以读得？ 你可唔可以唔好喺嗰个位停顿啊？你唔应该。 点解会俾你知道我秘密？ 我停咗啦，都 吓跳我！ 你想咪吓？ 超强嘅胜 系啊， 负啊！系啦，你呢个咧就系、 是、虎马狗嘅。我头先惊我听唔真。 O、okay, K， 好拣啲嘅咧就有虎马狗，系属于火嘅组合。因为咧你有嘅斗志咧就呢个熊熊烈火。 你冇咗头先一句嘅 胜负运相伴。 系头先系冇呢句嘅。 超强嘅胜负运有啊。 咩叫胜负运啊？ 你嘅动 咩叫胜负运啊？ 你听 咩叫胜负运？系咯，有胜有负，即系点啊？ 你听我讲先好唔好？ 一听都冇用嘅，咩叫胜负运？ 我听完之后我唔明呢样系听嚟做咩？ 因为咧，所谓咧赢输咧，你都有价值嘅，呢就系胜负运啦。就算即系有时咧输咧，其实唔一定系输嘅。 哦， 系、哎、啊，你明唔明啊？ 开始明啦。 咁你讲咩都得咯，系咪？ 系 输唔系当系输，赢亦都唔系 生唔系生，死唔系 死，白唔系 饱唔系 饱， 饿唔系饿，肥唔系肥，瘦唔系瘦， 高唔系高，矮唔系矮。 其实你信唔信咧？ 唔系短，大唔系大，细唔系。 你又信唔信？我将呢个嘢剥烂佢啦。 丑唔系丑，靓唔系靓。剥 烂得你自己。 你讲咩得啦？如果系咁，系嘛？ 继续读啊！ 好。 自相矛盾，胜负运。 你又搞到我揾翻先。 又唔见咗啊！ 因为你嘅斗志好似熊熊嘅烈火咁啊！不管你行动力、判断力都系好出色嘅，你真系可以咧不断尝试。虽然你唔系百战百胜，但因为你勇往直前嗰种冲劲啊，令到你咧赢同埋输咧都有价值嘅。呢一种特质咧，让你喺遇到困难嘅时候咧都可以面对自如。明唔明啊，施主？ 是但啦。 咁有什咩问你啫？系嘛？即系其实赢又唔系赢，输又唔系输，唔系重要，系啊， 冇错， 胜得娇，败得女， 一个硬币有两个面， 系啊。 你一定有一个爸，同埋一定有一个妈嘅， 系啊， 同埋一定 系妈 生你出嚟，唔系你阿爸生你出嚟，冇错。地球一定有太阳，有月亮， 我唔一定嘅喎，而家 有白天嘅话，一定有黑夜， 冇错， 系啊，食饱饭一定会有肚饿嘅一日， 食完一定会屙屎， 冇错啦，屙完屎就一定要冲厕所。呢啲有咩关系？有咩分别？你讲呢啲嘢？ 呢个系人生嘅智慧，唔系个个识嘅，系啦。 嗱，呢一个系一个心理测验。 嗱， 你做乜嘢嘢咁样啊？ 心理测验都搵得衰过人，点解啲咁嘅同事？ 佢漏咗，佢全嘅名叫心理唔正常测验。 咁我 OK， 系 咁我拜， 冇错啦吓。 就是、 啊！主持人 做咩？ 有冇嘢再补充啊？吓、啊，佢有好强嘅胜， 死人系咪先？ 有乜咁劲啫？你唔想有好强嘅胜？ 点解要好啊？ 好攰噶，有几好啊！ 我唔参与讨论啊。 OK OK， 喂，我拿翻嚟，我哋有咩啊？ 哇，犀利咯！ 有咩咁犀利？ 炸癫房有龙，我话犀利就系犀利。 倒数啊！新年前我哋听埋就 系啊， 因为过咗新年我哋要 Happy New Year， 冇错， 清盘啊， 清盘啊， 清盘啊！ 最后呢几集农历新年之后咧，我哋有啲嘅节目嘅调动啊， 冇错， 好犀利， 有啲新嘅一啲 仲犀利， 系啊，同埋做法。 密切留意，好，快到十二点钟，十八度几分啊，相对湿度81%。今日多云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未来数天早上清凉，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风势颇大。唔知呢个农历年大家着棉衲啊，定着 T 恤咧？嗬 ，T 恤 真系， 翻我哋买， 冇晒气氛。 我哋估 哦，系啊， 估啊，我觉得系。 我想着件外套仔， 嗯， 不如就俾件， 净系着，净系着外套， 就系俾件嚟咁咯，正。 要多加留意咖啡的飲用量和頻密程度，以減少攝入丙烯酰胺的機會。但是本港現時未有法例規定丙烯酰胺在食物中的標準。測試又發現46款咖啡樣本檢出除害劑，12款樣本檢出重金屬。消委會建議業界的原材料供應商應該先採用物理防治措施，防治蟲害，最后才考虑使用除害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清凉，星期四和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0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9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4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2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65.2跌8.2，盈富基金24.38跌1毫，阿里巴巴128.5跌8毫，银河娱乐45.5升3.45，美团216元跌4.6，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05升2.73，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7.2，友邦保险83.6跌9毫。汇丰控股54.85升3毫，比亚迪股份269.8升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6，英镑10.653，瑞士法郎8.516，澳元5.618，加元6.212，新西兰元5.3，欧元8.8917。每百日元对港元6.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35。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5点，跌系升241点。港金报16,8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73美元，卖出1,81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屯喜路去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一段仍然封闭啊，就是封咗一段嘅屯喜路去新墟方向，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嘅车不能够转出去屯喜路，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系有爆水管啦，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封闭，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右转去南朗山道，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黎德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

最伟电。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威风任上路，令你上手亦了事。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仍莽撞，非一生最初的着看，你却阵痛不想心安，所以我意志期待天光。 You gotta lean on me， 能耐高你但黑暗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难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 Oh yeah，不需为情，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威风任上路，令你上诉亦了事。 你以为你匿喺度，我就找不到你。而家温嘅眼神，唏嘘嘅须根，神乎其技嘅驾驶方法，仲有嗰杯热杏香，你永远都系嗰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小巴司机。 揸天方有落唔该， 揸天方有落啊唔该， 揸定方要落， 揸天方有落啊唔该， 揸天方有落， 揸天方有落啊！ 喂，揸天方有落啊！ 收到。 踏入2022年。我阿全决定一切重新开始，重新学做人，重新学做一个称职的集体儿童工具操控师。最重要的是，我想学做一个称职女性最渴望得到的理想男朋友。是不是很复杂啊？是不是不好明白我讲什么？不紧要，希望大家可以花多少少时间在我身上，你一定会明白我。 早晨，是不是在西环啊？ 是啊，随便揀个靓位坐啊。 好啦，唔该。 系咧，咁早食咗早餐未啊？ 未啊，今朝我迟咗起身啊，又要洗头，又要吹头，搞到唔够时间食早餐。而家我好肚饿啊，仲有啲咕咕声添，你听唔到咩？ 听唔到啊？ 咦，好衰噶！你控个头埋嚟听下。 吓，控埋嚟听下，咁。 喂，早晨，喂，校友咁啱啊！ 系啊，早晨啊，性价比中学校友，我好肚饿啊，个肚饿到咕咕声啊，好惨猪啊！ 吓咁惨猪啊，我都咕咕声，我唔信。 哎呀，好衰噶，唔信人，你控个头埋嚟听下，你就信噶啦。 好啊，好啊，我信啊，唔系，我唔信，我要控埋嚟听。 哎呀，你好搞笑啊，好想搣你啊！ 喂，两位坐啦，唔好挂住玩，开车啦。 去开车咪开车咯，使乜咁恶啊？诶，扣翻安全带先。 啊，系、啊，开车要扣安全带啊！ 唉、哎，我嗰条啊，安全带咧，哇，学妹，你坐住我嗰条啊？ 唔系啊，你嗰条响我呢边啊。 咁你坐住嗰条系边个咧？ 好搞笑啊！ 喂，唔好再玩啦，成亚先生，唔该你坐翻我后面。 我对唔住，我中意同阿学妹坐。 好啊。 唔得、啊，你一定要坐我后面。小姐隔篱个位，我啱啱编咗度怪外座。留俾啲湾仔上车嘅婆婆坐，得唔得？ 咁麻烦噶，学妹，我哋不如唔好搭车住啦，我哋去后面嗰间茶餐厅咧食嗰个华鸭肠煎双蛋，好唔好啊？ 哇，好啊！系咪嗰间圣士提子反茶餐厅啊？ 系啊！ 哇，佢哋嗰啲华鸭肠煎双蛋，肠有蛋味，蛋又有肠味，正，我中意，落车食早餐。 阿全哥唔好意思啊，我同阿小妹食个早餐先。 唔得、啊，要开车啦。露露，系咪好肚饿啊？我冲杯热杏霜嚟饮。 嗯，我都唔中意饮热杏霜嘅。 饮水啫，我有水啊。 喂，好啊，唔该。 啊 ，sorry 啊，我啲水樽啲水原来饮晒。哇，全哥哥啊，你部车系咪有水卖噶？ 你饮定边个饮先？ 我买俾我学妹饮。 你买嘢俾你学妹饮啊？不如我冲杯心痛的感觉俾佢啊。 心痛的感觉咁特别嘅，一定好好饮噶。我想饮啊，师兄。 心痛的感觉咩嚟噶？ 嗱，攞住啦。多谢188。 188，好贵喎、 啊。哎呀，唔紧要啦，我想饮啊嘛。师兄哥哥啊，买俾我啦。 好啦，帮衬你一次啦。200蚊啊，呢度。 唔使找添啊。 吓，唔使找。 多谢。 好嘢，有得饮，心痛的感觉。 我帮你拧开个盖先。咩嚟噶？好唔好饮噶？ 咦，好得意喎，好似普通水喉水咁嘅味嘅。 吓，两嚿水买支水饮。喂，全哥，呢樽咁嘅心痛的感觉咩嚟噶？哇，真系好似水喉水咁样嘅。 根本就是水喉水 吓， 仲系响街边嗰啲水喉装嘅，煲都冇煲过。 喂，你冇搞错啊？两嚿水饮水喉水， 咁你依家有冇心痛的感觉啊？ 咁又有，你又啱。学妹啊，我哋慢慢饮啦。 好啊， 慢慢饮啊，我惊迟啲有肚痛的感觉添。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 其实。我现在除了有心痛的感觉之外，还有少少心碎的感觉。我真的没想过新的一年可以这么快识到一个合眼缘、合外形以后有机会发展的路路。不过更加没想过，我以为是我朋友的成亚先生竟然间横刀夺爱。他大卑鄙，我开始有点憎他。 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 学妹啊，出个 IQ 题你估下好唔好啊？ 好啊，我最中意玩 IQ 题嘅。 知唔知有咩神系最受女仔欢迎嘅 咧？我知，爱神。 你错啦，系男神 啊。啊，系喎，哟，你好搞笑啊！ 再问，有咩神系朝早先有咧？ 诶、哎，我都知，系女神。 错，系早晨啊！ 哎呀！唔制啊！你恰我。 最后一题你估唔到嗱，要罚噶。 啊，要罚噶？喂，惊啊！ 听住啦，有咩神系人都要听佢讲噶。 我知道，早晨。 错啊 ！Listen。 唉，算你啦。喂，全哥啊，专心揸车啦！咁八卦，成日偷听人讲嘢你。 Listen， 两个听住，专心坐车，唔好挂住玩。唔该，两个尊重一下我部车，尊重一下我呢一条清泉，好唔好？唉，我咩事啊？我点会流眼泪呢？有一种哀伤感，系死冲，原来系真系死冲。成亚先生抢我碗饭，同埋我一条菜，让人发嬲嘅流泪，怪唔得叫乞儿兜乸饭啦！实在太乞人憎，太乞人憎，简直系太衰。 从来都冇试过咁清新脱俗嘅感觉，牛黄妹嘅鲜，小酒窝嘅甜。混埋一齐嘅味道，竟然比牛筋捞粗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好似我今次初恋一样，咁有诗情画意。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诗好诗。 我就系风魔万千少男阿叔，改进社会风气，刺激电影笑道，提高青少年人内涵，又让男士们争风呷醋。疯疯癫癫的整容专家，我的真名叫做谢晶，英文名叫谢 Crystal。 渣甸方有乐第二季第三集，剧本小马，女一小卡，协力小天，完。 没勇气再 好啦，我中意呢只歌嘅，不如重新开始吓。咁里边有只歌，头先嗰只叫做《心痛的感觉》都系好好听嘅。 系， 咁另外咧，有朋友讲啊，唔知点解咧，你嘅故事好似好悲惨，但我又不停咁笑。Jason 咁讲咯，系啦吓。 因为落井下石咁可以。 冇错啦，不过呢一个个环节 落井下石， 成语新解，落井下石 系喎，呢句好嘢喎，呢句。 迟啲我哋做下成语环节。 我准备咗好多句啦。 冇错，嗱，咁啊讲翻咧，我哋迟啲都有环节嘅改动啦。咁啊呢一个应该做埋下个礼拜系咪？ 嗯，冇错。 系啊，第二季嘅第四集。 会唔会一 个 圆满结局？即系佢同嗰个女仔有好嘅发展转。 唔会啊。 嗯系嘛？ 唔会嘅。 O K， 不过唔好讲太多啦，留翻少少神秘感啦。 好，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咧，我就会一个片段人间啦。吓、 yes. 咁有啲人咧都有啲留言嘅，譬如头先咧有个朋友佢话：，诶，头先你讲开嗰啲屋内装修咧，我试过有一个人啊喺睡房里边嘅墙黑白格仔色，哇，呢、這个好难 carry 啊，大佬。 唔得，我真 黑白格仔， 头咪好痛咯， 好似捉棋咁。 系啊，我棋盘咁样。捉 个棋盘咁啊。 隔唔知几大， 我又有一个朋友好奇怪，佢咧就同人哋分租，但系咧就自己嗰间房咧全间房啊黑色， 哇！ 一闩埋道门嘅话咧，系完全 揾唔到自己， 黑一片。 你识佢噶？ 我识佢。 你有冇问佢点解要咁？ 佢话因为好瞓。事实上是真的，但 是 我觉得亦都几恐怖。 是啊，恐怖啊。 好恐怖啊， 好恐怖、 啊。你个感觉你会觉得就是佢间房好像被火烧过咁啊！你明白 我 意思啊？ 我明。 全间房都是黑色的，但入到去嘅话咧，系伸手不见五指嘅。 但你中唔中意咧？嗰啲全白色嘅屋噶， 全白色嘅屋 都唔中意。 因为咧， 曾经白色就好，太白真系。 有人讲过，佢话咧，即系嗰个都系一啲叫做物业投资者啦。佢、如果你要嗰啲人买或者租咧，只要你油晒成间屋。即系唔系全白嘅，即系好似阿马先华斋，可能系 奶白色， 奶白色。 总之系偏向嘅就系光猛啦。 佢就会觉得哇，好干净。 系真嘅， 嗯， 系真嘅。 你会觉得好似好干净咁。 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一啲嘅视觉嘅感觉嚟嘅，就系话其实你将所有嘅嘢你搬走晒佢嘅话，所有个地下又系白，墙、又系白， 好似大 间 咗， 好 干净， 系啊， 同埋大间 光猛。 头先你话去黑掹掹嗰啲屋咧，好似烧过嗰啲屋咧，我试过行入一啲即系俾火烧过嗰啲屋咧，我觉得 点解你会行入一间烧过嘅屋嘅？ 我唔记得咗啦，因为我朋友间屋烧咗，然后有啲嘢佢想我帮佢执翻啲嘢出嚟，咁入去个感觉真 系 好唔舒服， 梗系 啦，嗰阵味道啦， 梗系啦。 气氛啦、啊， 唔通你话俾我听入去好开心好舒服咩？ 唔系，其实你唔需要讲呢一样嘢，因为其实就系点解我就意思嘅就系话系人都知道咁样系唔舒服噶啦。但系点解你会装修你自己间房系咁咧？不过嗰、那个时间我嗰个朋友嘅话亦都行衰运。 哦， 嗯，佢话衰则系黑掹掹，佢话半夜瞓觉嘅时候听到嘢。 嗯，哦、都系近郊嗰啲啊， 我正想讲嘅就佢喺城市， 哦， 仲系喺港岛区嘅，跟住之后咧搬都搬唔切。 O、okay, K，、除咗呢个颜色之外咧，声音咧，头先你讲得啱啦，都有时几影响你嗰个人嘅生活质素。 绝对， 我有时我以前我试过咧，我家姐住嗰个地方咧，系、街市上边啊， 哇，点啊， 唔止啊，当年唔止街市啊。仲有乜嘢知唔知啊？大排档啊，嗰啲你之前听到嗰啲 炒嘢啊、 炒嘢嗰啲声，同埋闻到嗰啲食物嘅味道，哇！咁你 豉椒味啊， 你住喺上边，你谂下， 系啊，同埋啲人去饮啤酒啊， 系啊， 你讲 粗口 啦，声 嗌交， 同埋你特别觉得咧，唔知点解，你会觉得好烦扰。就特別會聽到嘅， 係 你有冇留意呢樣嘢㗎？即係可能啲狗亂咁吠，其實我係最怕啲人咧係唔理自己啲狗， 不受控制。 係啊，你就會覺得佢就哇，你特別覺得討厭㗎，係、嘛？成到個吠到個人心都煩埋、 當你煩擾嘅時候，聽下香港電台第二台好多好節目㗎，嚇咁啊，仲有半個鐘啦。呢、個風騷爆人啦，我哋翻嚟就會有片段人家。咁啊，大家希望繼續俾下意見。我知呢個環節好多人都會留意啊，風花雪啊，上個禮拜好多人喺度講㗎啦， 仲犀利 啊！留意。OK， 好，先得十二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去年经济增长保八，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略高于预期，增速快过前年的2.2%，两年平均增长5.1%。 单计第四季，内地经济按年增长 4%， 比第三季放缓 0.9 个百分点，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低，但是高于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内地去年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主要指标实现预期目标。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应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内地会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消委会就市面上出售的五类肉丸进行测试，发现全部龙虾丸样本没有龙虾成分，六成半牛丸和牛筋丸样本同时含有猪或者鸡的成分，大部分墨鱼丸样本超过一半是用鱿鱼制成。测试亦都发现七成半肉丸样本属高钠，有一半海产类肉丸检出重金属。消委会提醒打算生育的妇女，以及因宗教或者个人饮食习惯而需要避免进食含有某些肉类的人士，选购时要特别留意。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患者是宠物店女职员，怀疑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相信今次个案与输入个案有关联。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应该尽快就这宗个案做全基因排序，查看会不会与之前的输入个案高度同源，以锁定传播链。他认为本港的检疫酒店应该将最新抵港的检疫旅客安排住在相邻近的房间，避免一些临近完成检疫原本可以快将离开酒店的人士有机会被带病毒而新入住人士传染，并在进入社区之后才发现染病。受疫情影响，本港禁晚市堂食至大年初三，稻苗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估计业界今次整体会流失七成生意，相信最大影响是宴会、中式食肆和酒店生意额或者低至生意额或者跌至只是剩下一成。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今日起接受申请，黄杰龙认为如果以停晚市堂食一个月计算，相信补助金额可减少食肆一半亏损。被问到防疫抗疫基金是不是未能够让前线员工受惠，黄杰龙说，每名雇主面对的困难都不同，目前最重要是补助金额快速到位。他又認為在補償利益上，僱主與僱員雙方不應該對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朝早清涼，星期四和星期五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有幾陣雨。現在氣温1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0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596.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2点，升19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5.2跌8.2，盈富基金24.38跌1毫，阿里巴巴128.5跌8毫，银河娱乐45.5升3.45，美团216.0跌4.6，金沙中国有限公司21.15升2.83，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7.4，友邦保险83.55跌9.5。汇丰控股54.85升3毫，比亚迪股份269.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片段人间，你是谁？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份，例如你有一个名，你有你的家人，你有你的工作，你的朋友，还有你的生活圈子。每个人都不同，而基本上以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专有，没有人可以拿走，没有人可以和你交换，直至人类的科学令到一切东西都改变。 我在网上买嘢嘅，我买嗰啲嘢咧，啲女性嘅服装同埋内衣裤。我发觉好多人帮男人买呢啲，好似好尴尬。后来我发现有一个 app 可以将我嘅样、我发声变咗个女仔。于是当我做生意嘅时候，我就系一个女仔。我嘅女性顾客从来冇怀疑过，有时仲同我讨论啲好私人嘅问题。当我离开我的工作，过我私人生活的时候，我就变回自己，是一个百分百的男仔。有时都享受这种拥有双重身份的生活。 就在这种技术的帮助之下，人的身份就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真实。尤其是透过网络世界，你根本不知道跟你聊天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最后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法例，所有人身体都一直要植入一张晶片，里面登记了所有这个人的身份和背后的资料。无论他去到哪里，认识任何人，对方都有权用解码器去读取他卡上面的资料，你确认他的身份。就是这样，不法之徒就有另外一种商机了。 你有什么货？ 什么都有，看价钱吧。 可不可以讲点来听啊？ 你如果要做大学教授的话就50,000，你要做初创公司的创办人100,000啦，你要做上市公司主席咁就贵啲啦，100,000，仲有各行各业的身份证片我哋都有嘅，只要你俾足全部嘅费用，我哋就会帮你搞埋植入身体嗰一个部分。 我想问一下咧，就算你帮我换咗身体一个新嘅晶片，人哋解读嘅时候系会以为我系边个边个啊？但系其实会唔会俾人识穿嘅咧？ 咁危机就当然有啦。不过我哋拣选嘅晶片持有人咧，都系一啲比较低调，唔系咁多人知道佢嘅样嘅。除非你咁唔好彩，同佢喺同一个场合出现，又或者遇上佢嘅熟朋友，咁就梗系会穿煲啦。嗱，我举个例，同一个车牌咧，可以挂喺两架甚至三架车上面，只要唔好俾原有嘅车主见到，咁咪冇事咯。系咪犯法？咁当然系啦，捉到系要坐监噶。呢啲风险你就要自己承担啦。 咁如果我将自己嘅样子用整容手术改到变埋好似佢咁咧， 咁到时你咪系佢，佢咪你咯。 喺科技嘅推波助澜之下，侵占人哋嘅身份呢一种嘅个案越嚟越多。好彩仲有指纹、声音和瞳孔认证可以做最后的防线，直至到有一日。 我的公司最近推出了身份重组服务，以前的植入新晶片已经不足够了。我公司现在除了有这个服务之外，还有指纹、瞳孔和声音的重新修正。你接受了这种手术之后，基本上跟原有那个人已经接近 99% 相似。 这个新的发明真的很吸引， 我是一个网店的老板，辛辛苦苦做了几年之后赚了我第一桶金100万。但我望一镜里面的自己，我可以老了10年这样，而且金钱的价值已经今非昔比。无论我几辛苦，我赚的钱永远追不到通胀。我生活好刻板，日日系咁做系咁做，咁嘅日子我真系唔想挨落去。最后，我决定用我全部嘅积蓄买一个新嘅身份，我要做另一个人。 就系咁，阿 Mike 就由一个小小嘅老板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集团主席。喺而家呢一个世界，冇人再睇身份证。冇人手上有任何嘅身份证明文件，大家都系只靠身体上面嘅晶片。你行入银行，用解码器嘟一下就可以攞到钱。就系咁，阿 Mike 好顺利咁样过住一啲富豪嘅生活，直至到有一日，佢嘅门钟响起。 你。 你好嘛，我终于找到你啦。 企喺门口嘅正正就系佢冒充嘅呢一个有钱人。 你 做咩唔请我入去坐啊？既然你整到同我一样样，咁你屋企咪即系我屋企？ 咁你入嚟啦。 唔该。 你点知我住呢度嘅？ 我唔知你住呢度。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你以为真的那么容易就可以偷到我的身份？由你第一次去银行拿完钱，我已经收到个报告，不要那么天真，以为改了个样子用张假的晶片就可以骗到人。几乎全部银行都装了防盗身份的软件，是你不知道 的。那你现在想怎么样？你 又不用那么害怕。如果我想拉你，一早拉咗啦。其实我今次嚟系想话俾你听，请你继续做我，唔好偷偷摸摸咁做，要光明正大咁做。 你想我做继续做你嘅身份？我唔明白你的意思。 嗱，或者咁讲啦，我已经好厌倦做呢一个集团主席，一啲自由都冇。我已经秘密汇咗一笔钱去另一个地方。我打算隐姓埋名，用我自己的方式去享受我余下的人生。不过如果我就这样走了去，我公司的人和我屋企人一定会周围找我。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因为我不想过一些走难式的生活。 所以你想我代替你做你的替身？ 没错，我得到自由，你得到一个王国，大家都好啊。 但是其他人会不会识穿的？ 放心，我将我所有的生活习惯、家族历史、所有的东西讲给你，你一定没事。 好，我答应你。我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名正言顺入了这个王国。以前是偷偷摸摸用人家的身份，而家系正正式式咁用，我就系佢啦。我感觉好轻松，好开心。点知道唔使一年，我已经开始后悔。原来呢、這个富翁嘅老婆日日净系识得扮靓、洗钱、打牌，甚至我怀疑佢背住我仲有其他男朋友添。他的仔女全部都是中坏的富二代，成日只懂得摊大手板，阿爸攞钱，阿爸攞钱，在外面又成日惹埋啲麻烦，无论得罪啲边个人，又是要我出头搞翻掂。翻到公司，每隔一分钟就有人嚟问我嘢，要签样，签呢样，签嗰样，签呢样。我想行下街啫，四五个人跟住我，一个人静下都唔得，冇晒人身自由。我而家终于明白，点解嗰个有钱佬连呢个身份都唔要，宁愿一个人去第二度生活？最后，我 终于做了决定。 你想买一个新的身份？ 是 啊。那你需要一个怎样的身份？ 我想做一个没有人识、没有身份的人。 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是一个附庸，或者是一个红透半边天的明星，或者是一个手握大权的集团老板？那你就要考虑清楚了，你眼中看到的所有荣华富贵可能只是过眼云烟，甚至只是一个你不想要的包袱。 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流泪。当你致应这份情，敢千样不惧。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又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低哀叹。时间能否？迷恋扑朔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 时间能否 其实如果你真的可以交换一个身份的话，你会想做哪个？ 我做你。 我都想做你、啊， 但系我唔想做你、啊。 但我想、啊， 真系 系啊， 咁我可以 hea 下 hea。我做错任何嘅嘢，但系都冇人话、啊。 系噃， 冇我话你啦，到时。 我又想试下俾人哋话嘅话，真系可以好似你咁样咁大方、啊。 喂，如果交换身份。 系啊，真系要交换身份，我真系想做你、啊。 你做马小锐， 系啊， 李小强啦、啊，你系。 你咧，你做翻自己啊？ 我做翻自己啦。我哋听日十点风骚朋友定你。 好，再见，拜拜。Like